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来看看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湿度45%，夜间呢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22度，湿度85%，尾号限行5和0。这两天我发现真的，早晚还是比较凉快了，凉爽了。 毕竟已经进入秋天了嘛， 对吧？ 慢慢会让你感觉更加明显。 对，这都说什么这个早立秋什么什么 凉飕 飕， 晚 立秋热死牛哈，这个体验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强烈，是吧？今天呢一块来说一个话题，说说小时候这个和这个同桌一起啊，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儿？ 一般这么说，同桌基本就得是高中以前了， 也不一定啊。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同桌吧？ 有啊，基本上你比如你的舍友啊，你最好的那个闺蜜，你的好哥们儿永远都坐你旁边。 哦， 啊， 对， 一般自己对自己挑座位吗？ 是， 对吧？一般都挑那个最后边桌把角那个能睡觉，不是能好好学习看书，俩人 他可以帮你打掩护的地方。 对，一起来说说自己同桌吧。 嗯， 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儿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抓拍神器上线了啊，几分钟可拍百起道路违章。近日呢，号称是鹰眼战车的高科技警车呢在南京上路执勤了，车顶的7个摄像头，您想好，7个摄像头，一个车车顶7个摄像头，360度的搜索车辆，分秒钟啊这抓拍路边静态违停的车辆啊，还能识别这个运动当中套牌车呀啊，令这个咱执法是再无死角了，大大的提高了交警的工作效率。有了这样的这种高科技，还敢违章吗？ 科技能够这个出马哈。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 还真违章了， 而且这个事情让人就是看了图片之后哭笑不得。这是无牌车主，请您注意了，赶快迅速的领回您家的爱车吧。最近呢，接到网友投诉说呢，在安徽六安云路街附近的一辆无牌车辆没有按规定停车，于是呢民警立刻赶往处置，还希望车主能够主动消除违法行为，配合交警的管理。在这也温馨的提示各位小司机，开车不喝奶，奶后不开车。 这么一听大家明白了，其实停呢是一辆玩具的这种小汽车， 就是那种儿童能开的， 儿童能开的，对，它也正常停在车位边上了啊。这你说占地儿不占地儿呢？确实好像占了点地儿，对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种车啊，说真的，它就不应该在道路上行驶， 是的， 不应该在道路上出现。比如说小区里边，小区的公园，平平整整的，你说开会儿小车遥控的不也好，是你自己开也好，比较安全，只要你注意时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这路上啊，首先第一个你也没反光镜啊，对吧？而且说实在你也没有什么执照，这车也不允许上路，速度过慢，对吧？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高度其实挺可怕的，常开车人都知道，这个高度其实正好在盲区之内，就是孩子那高度啊，孩子开那小车的高度正好是在我们驾驶员的视线的盲区之内，真的挺危险的。所以其实家长， 对，我觉得这责任就是在家长，怎么让他开上路的呢？是不是这家长的监管也很重要啊？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中小学生啊，最爱的 APP。这一般说到这个，可能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中小学生最喜欢的两个 APP， 那应该是什么王者荣耀啊，还有那 B 站啊，什么哔哩哔哩啊，是不是这些呢？不是，学习人家还真是第一位的。来看看这个大数据显示啊，中小学生呢全网应用偏好度排名前10的 APP， 主要是作业帮啊、校园搜题、互动作业等学习辅助类应用。而中小学生最为偏好的游戏呢，也并非是王者荣耀，而是球球大作战。另外呢，对这个哔哩哔哩的偏好度呢为1.53%，排第16位。 就是有时候咱们作为大人也不能够想当然啊，人家孩子也是有人家这个很积极的追求嘛。 谁说 人家想要好好学习，爱学习？ 对，那上面我还真上过什么作业帮什么的 啊。全是你上去干嘛 啊？ 你上去干嘛？ 看看人孩子现在都看什么呀？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哪个题给发上去之后，有人帮你答，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爱学习方式啊。作业帮吗？ 那你想，咱们当学生的时候也会遇到那种作业， 咱们都是问题问这个解题的技巧啊，解题为什么这么解？ 还不是第二天早晨到学校去跟同桌说，把作业本拿过来我看看，借鉴一下。 这可别瞎说啊，这个。 当时可能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但是咱们不主张这样的行为。 当然这样是不对的了。 都这样吧。对，确实啊， 耽误的是自己啊。 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人家这个像什么作业帮也好，什么互动作业也好哈，其实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 APP 出现，就大家能在这 APP 当中啊互相的促进学习，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把它用偏了，真的是大家往上一搜索，每题一搜索咔咔往上抄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干脆就甭抄， 嗯， 对吧？ 嗯。接着来说，这是心疼爷爷呀，上下楼很吃力。于是呢， 哎、 安徽13岁的少年发明了爬楼神器， 嗯， 而且已经在国际展上获得了金奖。这是安徽13岁的少年，他呢是特别心疼生病之后爷爷这上下楼梯很吃力，于是呢，这个少年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之下发明了一款爬楼神器，只要一只手握着这个助力器就能够轻松爬楼梯。那么今年6月份呢，这个发明还是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国际发明展上获得了金奖。 嗯 嗯，也是对少年这个脑力还有他这种孝心的一种表彰。 哎，真是哈，尤其是他这种孝心， 嗯， 很多孩子其实都会这个心疼老人，但是心疼方式不一样。 是啊， 对吧？有些心疼方式呢，爷爷我没钱了啊，不是，爷爷最近注意身体啊，还有这种，我觉得这种就真的特别厉害，就他不仅仅是心疼爷，而且我还看了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他那个爬楼神器挺好玩的，就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把手， 嗯 啊，然后地下呢，你感觉就是旁边是楼梯，这儿呢就一个小踏板，踏上去之后滋自己往上走， 哎， 挺好玩的， 很神奇啊， 哎，类似那种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便利式那种小电梯那感觉， 哦， 但是它是滚梯那种方式， 嗯， 而且是一小踏板自己往上走，挺有意思，挺好玩哈。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相信大家呢对这个一部电影，就是周星驰的一部经典电影啊，就叫什么《喜剧之王》， 嗯， 当中一个桥段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嗯， 就是这个张柏芝啊和这个周星驰之间啊两个这个戏中的人物啊会问说那个可以不可以不上班啊，然后呢张柏芝说不上班你养我呀，啊，这周星驰当时说了一句啊我养你啊，就特别感动， 嗯， 特别感人的一个画面哈。 对， 哎，但是现实当中还真有这样的，就是我养你啊。那26岁的冯小姐在重庆一个广告宣传传媒公司上班，哎呀，复杂的人际关系啊，爆棚工作压力让她也是闷闷不乐。男朋友何先生，力挺，辞职，我养你啊， 男友力呀， 啊哎。你看看，是不是感觉就特别爷们儿， 就很男人担当， 有担当那种感觉啊。咱看看辞职后到底怎么样。辞职后 还有后续啊， 辞职后啊，冯小姐呢拿到男友的工资卡，每次买鞋买包啊， 嗯， 化妆品啊都被质问啊。今日呢男友也大呼养不起了，每月这5000块钱工资难以支撑啊，我这张工资卡里原本还有2万多的这个存款，现在只剩下3000多元了。何先生呢也是一肚子委屈呀， 哎呀 这半年的时间，人家这姑娘可算是省钱的了，半年您这2万还在呢， 嗯 嗯，不是还只剩下3000嘛，一花1万多那还可以了，还可以了啊， 对对， 人家这高一高兴没准来个2万多块钱包呢，对吧， 人家不是没下这个狠手吗， 哎， 嗯， 所以 你 说， 你听你的，听你的， 不是听 你们男士的意见， 我们男士是觉得哈，就是不能做到的事别说， 哎， 啊，一般我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也养你啊啊，先告诉人家我卡里就2万多块钱， 嗯， 花完之后你自己想办法， 嗯， 不是不让你花，都花了一共就2万嘛，对吧，钱对于咱们来说不是就一个数字的问题吗，一共就这么点钱还有什么可炫耀，就假设啊，这跟这个咱们资讯当中的这个啊，是这个男士姓什么，小 何先生， 小何 啊 一样说这个不行，我这个卡里有多少钱，你先跟人交个底，然后你先自己判断你辞职之后这2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 是 我1月5000块钱，比如说啊，假设 嗯 我得还房贷还车贷，一共是6500，还有1500的这个哎 负债， 哎负债，你看看咱们怎么解决这问题，对吧？啊，假设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些事实啊摊在这女孩面前，俩人商量着来。这个可真不是像周星驰电影里边来不用上班我养你，这一句话真能解决的。 对对对，量力而行啊， 没错哈， 考虑自己实际情况。 哎 哎，然后呢，我相信女生应该也是属于那种通情达理的， 嗯， 会和男友一起来考虑，共同面对一些问题。 哎呀，有那么多通情达理就好了啊。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你和同桌在一起做过什么最有趣的事儿，特别好玩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邵一贝的歌曲《我在海边等你》。 坐最美的车，买少年追逐巨浪启程，又向彼岸永明的直到想念咽下时的重生。 刚才呢是一首歌曲哈、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和同桌在一起做过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 是的 啊，是什么呢？ 嗯， 哎，你按说你们这种中文系毕业的、啊、 我们在 还哎这个中文系， 我以为你要提我的年纪。 没有，你们中文系毕业的这种，就是不是平时啊课桌不是课堂底下同桌一般都什么吟诗作对啊，对个对子呀，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 长 空啊，这种是不是这种？说实话没关系， 我觉得你这就属于是给我们贴上标签了，认为说凡是中文系出来都是这样的，就是 不是，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说坐那咔咔的？ 从来没有过。 哦、 啊、 那你真不认真、啊、 我们上课背的都是英语课本这样。 不是中文系吗？怎么还背英语课本、 啊、所以说呢， 啊， 嗯，不能带上有色眼光。 我不是，我觉得这好事儿啊，就是说， 对， 每个系有每个系特， 我也觉得那样是好事，但是没有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啊。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 嗯， 平时我们就是一块儿说话， 哎、 播音系啊， 嗯， 平时说话带播音腔。 你刚刚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你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很专业的、 啊。不是很专业，我们平时就是其实像玩一样练声， 嗯， 就像玩一样啊，就是走到哪儿之后，比如走到楼道里回音好，然后大家嘿哈、 嗯、 嘿哈， 对呀、啊、 对呀、啊，一块就边玩、 嗯、 边练声。我们平时早上起也一样、 嗯， 就是大家觉得本来挺枯燥的事儿嘛，如果枯燥去做的话， 嗯、 是坚持不住。但是你看啊，这个好多朋友在一块儿， 嗯， 因为像刚才我说，你看你们那个吟诗做的对，哎，可能就慢慢就练习了嘛，对吧？我们也一样，就用这种开心的方式跟同桌啊，是吧？一般跟我说大学的时候，同桌都是比较要好的，那、 嗯、 种女性朋友，不是那个。就是同学了嘛，都是啊，就是然后一块练练声啊，对吧？ 嗯、 一块练、 嗯， 哎，也是一种这、 哎、 进步的方式， 嗯， 对吧？ 对， 是不是啊？这是我说大学，但是我相信，高中啊，什么初中小学那个时候，好像就稍微的，哎，就有意更有意思点了， 嗯、 就是显略显幼稚，但是觉得那么纯真，那么好玩， 是 啊， 嗯， 看看前女友的未来电，他说了，未接来电，他说了。下五子棋用了我好多横格本，这好多人都做过， 是是是， 对吧、 嗯、 这是属于那种就是最好啊，是那种男生和女生、 嗯、 哎 哎 同桌那种俩人，你说玩点什么呢，对吧？啊，这平时兴趣爱好也不是那么相同，你聊也天天聊也没那么多可聊的，下课我说下课啊，弄一小本儿好上线。 哎，我就想不明白，就是与其浪费那么多纸张，还在横格本上还画线， 嗯， 直接在就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喜欢在桌上啊、嗯、 啊， 但是我们那会儿在桌上不是画那五子棋的那个 棋盘，嗯， 我们是画楚河， 画一围棋的棋盘， 我们画的是楚河汉界。 那、嗯、那不是下象棋，那不是下棋啊？ 啊，也不是下象棋，我们画的这个楚河汉界 三八线嘛， 的意思是对 啊。 大家互相不可以侵犯，不可以越界。 那个时候太小气，我们那时候都，就、嗯、是男女生关系非常要好。 那 一块儿，你过，我上我这儿坐会儿来。我上你这儿坐会儿啊。没有，就是有时候其实，咱主要说的那些比较好的那时候。 没错、 啊， 咱们今天主要回忆的就是和同桌之间发生 了 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你说这个三八线那也是有意思， 嗯、 代表了八零后的那一段时间。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啊，最早其实同桌还真不是像现在分着桌子并一块儿。 嗯。 是一张 长 桌子， 一张长桌子、嗯、 所以那个时候还真有这问题，不画线的话真分不出来你我， 哎， 对吧？你胳膊搁这儿了，那我胳膊搁哪儿，对不对？ 忽然想到以前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啊，你说说。 就那时候我同桌是一个男生， 嗯、 啊、我们俩平时呢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好，关系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嗯，很少拉着手上课那种。 从来没有过 啊，没有过啊， 不要想歪了。但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有公共的叫青春期教育课， 哎， 嗯，老师会给你做一些青春期心理的辅导。有一次呢，我们就听到广播里面宣传的就是说这到了青春期了吧， 嗯， 这个可能这个男女生之间会有一些哎懵懂的这种小的、 嗯、 小的情愫发生。 嗯，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同桌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看了一眼对方，然后郑重其事的画了一条楚河汉界出来。 哎，我怎么觉得这倒有点那个此地无银的感觉、 嗯、并没有，真的没有。 我觉得反正其实有一部分啊， 就觉得那时候幼稚的可笑。 有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当时所谓的学校的这些情侣、 嗯、 所谓的那些情侣其实根本不是，就感觉是好像是有一部分啊、 嗯、 是老师帮忙撮合的。就是你说其实人家啊之间可能互有好感、 嗯、 真的可能有，就甭管是男女之间或同学之间传纸条啊， 啊，下课的时候老一块儿啊， 青春期嘛， 青春期老师一定会，你们俩什么怎么玩，是不是早恋啊？你说两人还没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叫家长，把俩人家长都叫过来，你们俩孩子现在已经在一起了。你说这人家其实还没那么回事呢。现在你先把人家定义在一块儿。 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上学，也许老师可能抓这些问题会抓的处理的方式会这样过于严厉的。 嗯， 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开明了吧？ 不知道啊，现在这等你家孩子长大，问问孩子吧， 到时候再说吧。 对，看看孩子跟女同学之间什么感觉啊？ 哎， 来看其他朋友吧。 嗯， 秋明老车神说了。他弯腰捡笔，我就摁着他的头不让他起来。 好幼稚的恶作剧啊，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做过。 对，对。 来看呢，这位叫少年，他说如果他发现他抖腿的频率和我不一样，他就会停下来和我一起重抖，就找那个共同的节奏， 就喊着一二一换腿的那种。啊，还有这个 QQQ 他说了，说很羡慕那些有同桌的人，还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特别简单的简笔画，就是说画了一个讲台，底下是这个横的桌子，他就在讲台旁边，就是最受老师关注的那个学生。 对，就是被老师特别关照的那位。 哎，他说我哪有同桌，同桌就是讲台。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说那个时候经常指着课本上很丑的图片对同桌说，看看啊，这就是你。同桌呢也会在同样的方式来回击我。 哎，对。基本上会找一个比如说历史课本啊，什么周口那个什么周口店遗址的那个什么 北京猿人 啊，什么什么什么山顶洞人啊，开始指，你看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祖先怎么样。 哎，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早期的斗图啊，就由来已久。 我说实话不知道什么叫斗图。 哎呀， 什么叫斗图 啊， 什么叫斗图， 真的假的，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哎，就是用表情包把你打扮啊。 嗯，那个， 通过微信，通过社交软件。 明白了，我还说怎么通过什么表情包？哦，对，哦，明白了，这叫斗图。 哎， 叫斗图。 瞬间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对对，没想到被一个70后笑话了啊！ 哎， 美容他也说了， 嗯， 我前桌啊，就是每课间都在喝茶。 哎， 但是这个喝茶呀，跟咱们平时说那喝茶还不太一样。 嗯， 人家是真喝茶呀。功夫茶杯茶碗啊，在课桌之间，真的是这张图片太好玩了。 讲究 就是俩人之间，这个桌子中间搁一个功夫茶茶杯，这是茶具吗？ 而且你看他们这个 盖碗茶， 从这个照片上看，他们平时这课业负担应该挺重的。 嗯， 那么多的那个辅导书都在桌面上摆着， 那说明不重。 哎，这不是啊， 一般的课本要如果在家的话，说明比较重。都在课桌，说明不难回家吗？ 我是感觉可能就是需要在繁重的课业之余，然后让自己稍微的，就是调节一下。 其实这种方式啊，你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特别过分。 嗯。 但是呢，如果说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觉得，你想啊，平时咱们就按咱们上学说，课间10分钟，对吧？您上个洗手间，洗洗手，溜达溜达。回来您说再沏一碗盖碗茶，这可能就得上课喝了， 嗯， 对吧？而且这个叮铃咣啷的，对吧？再提溜提溜的，嘿， 对老师也不尊敬啊。 反正我觉得要不上课喝，下课你要真有功夫喝的话也没问题， 是 也没问题啊。 总之是遇到了一个 真讲究， 让他很难忘的同桌。 哎，这个今天来聊的话题啊，你和同桌之间非常有趣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嗯，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和同桌一起做过特别有趣儿的事儿。 嗯， 是什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和自己同桌的故事、好玩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来看看这个太瘦比肥胖更危险。又想骗我们吃胖哈、这是《自然健康》杂志曾刊登出来的一项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人如果过瘦，早亡的风险甚至比肥胖者更大。数据显示了，无论是任何年龄啊，过瘦者呢早亡的这个风险呢，都比正常体重啊是高1.8倍。身体体重指数 BMI 也就是体重啊是多少斤多少千克啊除以身高。的平方，低于18就是属于过瘦。您 过瘦了吗？ 哎， 嗯， 看看自己这个身体的，怎么说，身体的这个体重指数，整个是不是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 对，嗯， 也不用追求过瘦，也不用追求过胖。 哎， 嗯， 我这准备正好算算呢。 啊，那你先给你点时间， 啊， 你先算着。 对，你先跟大家分享着， 嗯。我先发布一个官方辟谣，这个是榴莲配牛奶不会咖啡因中毒。最近呢，这个网上疯传一个帖子，说呢吃榴莲之后再喝牛奶，这个毒啊，这个胜过了眼镜蛇的毒。那么一位中国游客呢，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吃了很多榴莲之后又喝了牛奶，导致咖啡因中毒，血压飙升，结果引发了心脏病猝死。而且呢，这帖子里边还说了，说食用榴莲之后可不能喝酒。针对这些情况，那么专家表示了，说牛奶和榴莲当中都不含有咖啡因，两者一起食用不可能凭空产生咖啡因。榴莲会对代谢酒精的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使酒精代谢的时间延长，但是并不能够直接表明两者同吃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榴莲与牛奶同时不会，就是同时吃不会导致咖啡因中毒。 嗯， 否则街上那么多卖什么榴莲冰淇淋的、榴莲蛋糕的甜品店都要关门了。 哎， 我觉得这个谣言呢，真的，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 啊。 你看它发布之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奇怪，说怎么这个榴莲和牛奶就能产生咖啡因呢？ 就是， 首先你就会有疑问了。 对呀， 嗯， 啊，而且这么多，你首先我最记得最早的时候， 嗯， 说的是香蕉和牛奶。 哦， 然后后来我一想，我说这个我记得超市好多卖香蕉牛奶的， 是啊， 这就不能喝了吗？ 嗯，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是吧？注意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呢，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信息来源和真假。 没错。 再来关注专家啊，说未来十年呢，阻碍人类发展最大障碍是猫，啊，怎么讲呢？20到29岁的青年中啊，63%云养猫，这到时候需要你解释了啊。北上广为养猫重灾区，46%青年养猫啊，其中呢近60%是单身。人类因为长期的这个和猫在一块儿啊，缺乏运动，导致肌肉萎缩，思想逐渐被猫表情包控制，形成了相信我们会有猫的这种理论啊，甚至认为人远远没有猫可爱啊，生孩子不如养猫。 嗯，我觉得 这怎么讲， 如果我是那只猫的话，我就要说这个锅我可是不背的。 嗯， 啊，不要把你们人类的问题推卸到我们的身上。 哎 哎， 嗯， 而且很多时候你像这些萌宠，它们本身就是治愈系的嘛，对不对？ 嗯， 就很多人可能 累了烦了燥了， 有些人他可能就对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是自从养了一些宠物之后，哎，慢慢的发现自己整个人的这个性格都有了调整，有了变化。 对，我就说累了， 嗯， 烦了燥了之后看看猫什么的是一种缓解嘛。 对啊， 或看看小动物。 嗯， 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这个漂流遭堵啊，大妈尬广场舞解闷儿啊。秋老虎啊发威高温难耐啊，河南的一个这个漂流啊，游客有增无减，导致这个河道拥堵了。眼看漂流不成，组团来的大妈们，哎，这没事了，咱们现场跳起广场舞来打发时间吧。 嗯， 啊，居然有人还放起了最炫民族风，众多游客也一起挥桨，这掀起了互动小高潮，现场十分的壮观，感受一下。啊，给大家说说这些图吧。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这个河道啊，这堵的是水泄不通，摩肩擦踵啊，摩肩接踵。那同时呢，这个大妈们呢，哎，人家不知道是有意安排好的，人家这干嘛是穿着统一服装来的， 嗯， 对吧？穿着裙子 来， 哎， 就随时随刻可以跳起来。 对，然后呢，开始啊，这个在水里边，人家就开始这个跳动起来、扭动起来，而且现场其他的这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开心的，还是都是， 嗯， 哎，不是，站起来好像都是一波一波穿裙子的。 啊， 都是这些大妈们， 对，就他们整个可能是集体出游 了。意思我觉得如果是不是因为这些广场舞然后导致这个交通堵塞的， 嗯， 挺好意思的 啊。 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景区确实应该控制一下这个玩漂流的这个人数。 这事儿啊，咱还真说不了。 嗯， 因为确实你想，当天气热的时候，甭管是秋老虎还是夏季那种真正的这个酷热，大家真的愿意在水上玩一会儿， 嗯， 而且尤其 也分什么项目啊。 嗯， 你像这种漂流的话，它就要限制。 其实它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这个漂流，有一些比如缓漂流，它不是这种高山漂流啊， 嗯， 平缓漂流其实没有什么危险的。 嗯， 就你想，第一个这水比较浅，人站底可能没到胸围左右。 但是你要考虑你实际，你看咱们看这个图片上这个景点 啊， 感觉这河道本身就很窄， 嗯， 不宽，然后你放那么多船上去， 啊， 那明显就会造成拥堵嘛。 哎， 嗯， 对，这倒是一问题哈。 是 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 哎，我们来看看，这是小哥发英语短信送外卖，结果被川外给录取了。最近呢，这个因用英语送外卖而走红的网络小哥，这是外卖小哥，他呢是再次来到川外，不过这次他的身份已经变了。那他呢也是被这个应该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啊成人自考本科英语专业录取了。这小哥呢，他也是望着他们学校的这个博文楼感慨说，从此我再上这栋楼就不是送外卖的了，而是一名学生， 嗯， 所以有梦想就是很了不起啊。 嗯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和同桌一起啊做过最有趣儿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如果 只要我们知道的地方。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同桌之间，就我觉得这个关系就特别微妙， 对， 要不然就走两个极端，关系特好，对吧？ 嗯，嗯，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是， 要不然就一种，从来都不说话的好朋友，不知道这还是不是好朋友？ 就泛泛的同学关系吧。 对，而且这个好好之间也分两种，一个是哎，真是肝胆相照， 嗯， 还有一种啊。互为损友，比如说你看这个两种啊，第一个刚才我看到一朋友挺好玩的，就是PC 他说了，他玩手机我帮他放风，然后发了一张老师盯着他看手机的这一个图片，就明显是自己没告诉他， 对对对， 还给不仅仅不告诉他，而且呢在老师过来之后还拍老师看着他拿手机这个瞬间，哎，到时候还没准发给他呢， 嗯， 啊， 但是我觉得他出发的应该是好的，就是， 哎，对，制止玩手机， 对呀， 啊，对吧？制止上课的时候玩手机嘛， 嗯，一定不能够助长他这种行为嘛。 哎， 来看俊说，每次老师调座位，如果同桌男生，哎，他都会喜欢上我。哎，本人是美女， 嗯， 没办法。 嘿，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嗯， 而且性格又好， 哎， 特别的招这个男同学的喜欢。 所以看颜值，这也是自古有之啊， 这班花嘛， 嗯， 对不对？这都有那班花，就哎，这一个班里啊，好多这小男孩都对他有好感那种， 嗯。哎，就每次调座位的时候，都希望挺着腰杆，希望老师能够 不，那你真错了， 不是吗？ 不对，不对，不对，很少到了高中的后段才有男生说有这种这个敢于哎，直接这个直截了当的说出这件事儿的这种勇气，一般情况下，哎呦，真烦，怎么跟他一桌了？心里哗放礼花的时候，脸上表情啊，还有这个语言，哎呀，你看我不愿意，还真是，哎呀，真是，哎呀，最讨厌他了。 你刚刚这番表现呢，让我真的觉得你肯定经历过什么。 为什么？ 就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有过这样的。 全是戏。 对 对 对, 对， 全是戏， 给自己加了很多 戏，啊，加了很多戏， 嗯， 啊。然后其他同学也是，哎呦，真是。还好不是我，还好不是我，心里哎呦这难受啊！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选我？啊， 没错没错， 心里一定会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些老板的小琪琪，他说了说，老师让干什么呢？ 嗯， 我也不知道啊。一看俩人就没认真听啊。 对，要走的时候都是同步的。 对， 嗯，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说的？哎呀，这是叫 Rita， 他说互相给对方画像。哎呀，还记得。就是当年我的那个同桌把我画得很丑， 嗯， 可是我现在就想让他再为我画一张， 对， 就是想念嘛， 对，想念当中那种感觉， 嗯， 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我的专业书的时候，大一课本当中加了一张纸，这张纸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我一个同宿舍的一个这个小伙伴啊， 嗯， 跟我同月同日生， 哦， 同月同日，然后呢，当时就是在这个一课间，就是上小课的课间，然后呢他就给我拿一张纸，没事儿嘛，那时候就休息的时候累了，然后往上一趴，他就给我写一张纸条，说这个吴建浩，这是咱们什么什么时候的这个哪课，我给你写一张纸条， 哦， 这张纸条就加在你书里， 嗯， 然后呢看看什么时候你能发现，然后当时我俩就当一玩笑就加在里边了，后来到那一天大概得十年左右了吧，我看了一下当时日期，好像基本上十年左右了， 嗯， 然后应该十年多一点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当时很无聊写一张纸条就显得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是， 哎，后来我又把它加在里边了，什么时候再翻专业书的时候还能看见， 哎，那你当年是知道不知道他 知道 加纸条这个 事情？知道，就是当时就是说哎我给你加上纸条啊，就我一看我写过什么乱七八糟，当时真的没在意，没觉得， 就想多少年之后看看你还会不会想起来再找到他，是这意思吗？ 啊，对，就是说当就是俩人做实验嘛，就往里一塞，看都什么时候你还能再看到这张纸条啊， 嗯， 后来呢也没在意，确实是没住，就你想谁没事就翻他，对，翻他玩，后来那天正好我去翻专业书去找这个里边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纸条就想起来了嘛，啊，挺有意义挺好玩的一件事啊，医生友军他说了，你们肯定有这样的，发了一张图片，是一个这个挺有年代感的这么一个课桌课椅和一个小姑娘在偷摸的吃面包， 哎， 啊，趴在桌底里边吃面包，以为老师发现不了，以为别人都以为你在捡笔，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在吃面包， 对对对，但是这样小动作好像小学的时候很多人都做过吧， 对对对对， 偷偷的， 嗯 嗯，再来看还有哪位朋友发来信息， 嗯， 哦，哎， 这个是 陆一颖，陆一颖他说了，说这个上课的时候啊，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在他身上边写字啊、画画、贴的东西啊，从不吭声，脾气特别好，不得了那种。然后 同桌得多包容、 我想大家应该猜到了吧，我的同桌是讲台呀、啊、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啊啊，所以说你看 我这还帮你圆呢 我也说呢，我说这家伙这男生还真是哎呀，他说啊，对，前面说基本上课一直靠着他啊，就靠着他，靠着讲桌嘛， 对对对、 啊、靠着讲桌，网上画画啊写字他都不说。 有时候班主任老师可能不一定多少年之后不一定能记得起全班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一定会记得他这个讲台旁边这个特殊座位， 哎 哎，比较淘气的学生的名字啊。 嗯， 来看这位叫刘博一鸣，他说我们在一起上班了，已经同桌八年了，来看照片。 哦、啊嗯、挺好挺好，我觉得如果说他那个好不如这个好。你看于同学他说，像我们这种身高差本来是坐不成同桌的，高二的时候班主任突然就推出一条这个政策啊，谁早上迟到了自觉坐到最后一排。我以我迟到大王的实力和他坐了很久的同桌， 嗯 啊，上课这个扔个飞机呀、啊、 哎呀 互相聊天啊，莫名其妙的就在了一起， 嗯， 还是很甜蜜。照了一张照片，确实虽然身高差是属于那种最萌身高差、 嗯、 但是两人你这么一看还是比较登对的那种， 挺般配， 真好。 哦，我现在都怀疑你们当时迟到的动机了 啊。对呀、啊、 是不是 一定就是啊，终于老师给我一个迟到的理由 啊， 可以坐在最后，哎，我们俩坐在一桌的理由了， 和喜欢的人坐在一起、 啊、嗯， 两人羡慕啊。 哎， 这位叫小白丸子说了，说这是我和我的同桌， 干嘛呢？ 我们一起看楼下打球的小哥哥 俩人蹬着一个凳子， 高中女生啊， 注意点危险，注意点、嗯、注意点安全啊，注意点 高中女生的日常啊。 哎、还有这个发这个各种画像的， 嗯， 你还别说，其实啊虽然画挺丑的、 哎、 斯塔克他说了，同桌画的我啊，说实话 挺传神的， 有点那意思、嗯、你还别说，这确实特丑这小伙长得吧 是属于那种 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特帅， 我觉得就是每个班上都有这种就是看起来很嘎的这样的同学， 挺嘎 嘎里嘎气的 啊，这小文章嘎嘛你那啊，反正 是 特别传神，真的挺传神、嗯、这个嘴的这某些细节包括眉眼之间这种细节抓的真的挺好的， 没错， 有点这画画功底你要真说这不是一人吧还真不信，真挺像一人的。 对，虽然他本尊呢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对， 但这张画还是收藏好吧。 哎， 再看看，还有朋友说，嗯，哎呀，这个是和同桌，现在真的就是不了解现在的学生了。 嗯， 他们现在因为都有手机了嘛， 嗯， 可能沟通交流的方式又多样了。 哎， 这位叫刘文文说，十多分钟了，哎呀，这可能是一边上着课，一边还给同桌发着信息， 嗯， 通知赶快来上课。 我跟你说，就是基本上就跟咱们互动的好多，就是发这手机啊、 嗯， 在各个位置的都有。 哎、 各个位置有，在刚才我发一张在鞋里边的，啊，在鞋里边的， 是， 嗯，挺好，挺好，挺好，哎，就是有时候就咱们聊聊这个童年的事儿哈，可能你会发现各个年代都不一样，各个年代都不一样。 嗯、 你说咱们那时候哪敢说这上个节目说分享一下自己这种恋情啊，或者是这个虽然啊人家也 和同桌特别美好的这种感情， 不敢。真的不敢，就藏在默默的藏在心里，但人家现在你看就敢于大大方方说出来了啊。 对对对， 虽然说有些是早恋我们不提倡嘛，但是我觉得那到大学的人家是不是同桌之间比较友好、 嗯、 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嘛、 哎、 对吧，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觉得也不用画什么三八线了，是吧， 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哎，就真的就同桌之间那种感觉啊、 嗯、 好好享受吧，这只能感受了 你看你这种意犹未尽还是说 对 这么多年了 就想回去上学的感觉你能理解吗？ 这么多年了，理解理解 理解吧。 嗯、 哎、 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心仪的同桌。 对对对 对, 对， 怅恨很久了哈、 哎、只能在梦里了吧希望现在还有同桌的，尤其是这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桌的哈、 嗯， 珍惜现在这 好好， 哎，好好的接触哈、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朋友们， 明天见喽。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I can't keep my eyes on you. You feel like heaven to touch. 北京时间九点整。